是文明的使者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请大家欣赏电影《乔老爷上轿》的录音剪辑。 我告诉你，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，就是不怕豪门权贵。 这位乔老爷究竟是何等样人？现在就请你听听乔老爷的一段奇遇。乔老爷单名乔熙，乃是一位年方20挂龄的少年书生。这一年适逢大比，乔熙雇了只小船进京赶考，一路上游山逛水，吟诗作赋，倒也逍遥自在。 青山露水曲无声，烟波一照知何须，疲倦梁山将对明。 乔老爷，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？ 不累，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。哎，船家，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？啊， 这儿古籍名胜，天下闻名。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，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。 哦， 哎，乔老爷，别动，有话坐着讲。 船家，靠岸，快快靠岸。 怎么，你也要朝山拜佛呀？ 哪里，我乔熙要游山玩景啊。 哎，快别动。乔老爷，你先坐下。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。乔老爷到了，就在这儿靠岸吧。 乔熙离船上岸，随着进香许愿的善男信女朝观音寺走去。来到寺前，忽听见人声喧闹，原来是有一个小和尚拦住了众人去路。 哈，我们等了好半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？ 耐心的等着吧。 真不讲理，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，后来的倒让先进去。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。 天官小姐， 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，蓝府公子没有来。 来了又怎样？ 那就会啊，闹得马仰人翻，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？ 在寺内，天官小姐带领丫鬟秋菊正在进香。 三炷香，愿小姐显得一位如意郎君。 小姐进香完毕，老和尚早已捧出化缘布， 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，结结善缘。 秋菊，代笔。 是。 蓝秀英，捐香油文银100两。 阿弥陀佛。 听，等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再。 在寺外， 等一等啊！ 众人还在议论纷纷。乔熙挤到了人前，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？佛门广大，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的。 对，天下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。 对对对。 真是岂有此理。 外面人声喧闹已被蓝小姐听见。 静香，难道我们就不可以静香了吗？ 老师傅，这可不好啊，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？ 老僧是怕人多嘈杂。 快让他们进来吧。 阿弥陀佛。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，那边清静，老僧失陪了。开吧。 老和尚这才吩咐打开寺门，乔西也跟着众人进了寺院。他东游西转，竟来到了寺院的后花园，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。但见桃红李白争春斗艳，柳丝儿迎风舞翩翩，风和日暖春光烂漫，花叶处处蝶舞风喧，真是景色如画，优雅宜人。乔西只顾观赏美景，忽听得姑娘的说话声： 小姐，这是什么花？怎么这个都认不得了？这叫杜鹃。 哦，这就是杜鹃，荷包牡丹。哎，小姐，你看这是什么花？ 这个我也说不上了， 这叫死不了。 死不了？ 是啊，死不了。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，只要插进土里，它又能活得很好。 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 学生进京赶考，路过此地，慕名来游啊。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？ 是两条腿走来的。 哎，谁问你这个？我们家小姐在这里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 小姐？哦，学生冒昧，学生冒昧。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，碰到我们家小姐，要是碰到公子啊，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。 你这么说，我偏偏要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，就是不怕豪门权贵。 哟，真瞧不出你呀。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。 哎，好大口气。我看你呀，又丑又穷。像条狗熊。不要胡说。 哎，这不像话呀。你这个丫头，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，好气惯长虹，面愁心不愁，信义秉千秋。 哎呀，这个花园倒是与众不同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？ 哦，在哪里啊？ 没有梅子，那哪来这股酸味呢？ 啊，哎，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福热，名士自酸寒吗？ 哟，还出口成章呢，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。我来考考你。 哦，怎么你要考我？ 嗯， 好吧，请出题。 啊，还要出题呀？ 嗯，要出题。 蝴蝶， 蝴蝶，偶自高人梦，飞来宰相家，何劳香捕捉，不敢恋繁华。 小姐，他做的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好是好，不过我不懂。 怎么， 不懂怎能做考官？ 哎，你不要瞧不起我，我还要考你一下呢。 哦， 哎，你给我做首诗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秋菊。 哦，秋菊。秋菊。哦，秋菊有佳色，东篱无俗姿，西风容易起，珍重傲霜枝。 哎，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。 这个小姐天人，我不敢冒昧呀。 你不敢给小姐做？ 不敢。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。 哦，你也会作诗？ 哎，你听着。 哦。 哎，看你丑得像苦瓜，肚里哪有好才华？秋菊，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！ 傻丫头，你不能以貌取人呢。常言道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我看这位书生啊，说话举止绝非庸碌之辈。秋菊，我们回去吧。 蓝秀英和秋菊回到家来，只见哥哥蓝慕斯带着管家和一群家丁骑上马，匆匆忙忙往外跑去。 小姐，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？ 这个 说吧。 禀小姐，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。 抢人？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，皇家老夫人带着小姐远走他乡，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，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。 老夫人知道吗？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。 走，去见老夫人。 小姐，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，但愿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。 这时候天色将晚，乔西正待回船，却将路途迷失。他也不顾东西南北，顺着大路直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正遇上蓝慕斯一彪人马迎面跑来。乔西哪里躲闪得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见啊呀一声，乔西已被撞倒在地。 哪来这个杂种，你好大胆，竟敢挡住我的马头。老爷走得好好的，是你把我撞倒的呀？ 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？ 是你撞了我？ 你撞了我的马？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？ 你撞倒了我的马。 喂喂喂，赶快磕个头赔个礼，饶你不死。 哎，对呀，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，我就恕你无罪。恕我无罪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是个神马东西，你又是个神马东西。 嘿嘿，你真是瞎了狗眼。 我告诉你，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蓝慕斯，管你什么蓝不斯罗不斯的，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。 呵， 来呀、啊、 是是， 给我打，打完了绑了送官，谁敢打我乔老爷。 公子，我们有大事在身，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？我们赶路要紧，饶了他吧。 好，饶了他，上马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走，见官去。走，你真不知道好歹，老子今天有事，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，那不行，一定要见官。好好好，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，算你赢了。好吧，走。你不要逃，老爷要和你见官去，你不要逃。 蓝慕斯领着家丁转眼就跑得不见人影，乔西却跟在后面紧紧追赶。这且按下步表， 却说被兰慕斯逼得仓皇逃避的皇室母女，坐着轿子来到一处叫黄介义的地方。眼看天色已晚，轿夫们也累得气喘吁吁，皇母只得吩咐老家人黄毅先寻找一家客店投宿，待明日起早再行赶路。 店妈妈，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，可有上房啊？ 有啊有，请进去吧。哦，店妈妈，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。哦，房钱我加倍给你啊，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。 知道了，多谢老夫人。 皇室母女进店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兰姆斯一行人马就赶到了黄介义。 停下停下停下， 干什么呀？ 公子，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，明天再走吧。 为什么呢？ 这黄介义是个大寨，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，说不定黄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。 嗯，那你就快点去找，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。 哎，公子不要着急，我们先住下，带小的去打听。 好，那你快点找店。 是。 开门。 来了来了来了，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？哎呀，原来是大管家的。 我家公子来了，快把店房打扫干净，我们要住在这儿。 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？ 少啰嗦，快去打扫。 哎呀，今天真是不巧，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。 住满了 啊？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。 哦，这哪成啊，人家都是女流之辈。 哦，是女的？几个人？ 一位夫人，一位小姐，还有一个老管家的。 姓黄是不是？ 哦，您认识啊？哎呀，这就好了，他们半夜就要启程的，你看这轿子就是他们的。 怎么样 公子，这家店不干净，我们到前面去住吧。 这皇室母女下落已经探明，管家却又为何另找客店住下？莫非他竟发了善心不成？诸位，且往下听，便知分晓。 齐慧， 是， 快点吃了，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。 公子， 嗯， 我们跑了一天了，这人困马乏的。 少废话，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，公子我有赏。 是， 快吃，吃了马上就去。 公子， 不要着急呀。 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。 在哪儿啊？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。 哎，你这个狗才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？ 公子，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，我们要动手一抢，这闹出事来，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。 那 以小的看， 管家在兰姆斯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把个兰姆斯乐得连声叫妙，当即吩咐家丁先去监视皇室母女投宿的客店，单等夜深人静按计行事。这里不提兰姆斯正欢喜不尽，再说被兰姆斯撞倒了的乔老爷，直到这时才一瘸一拐的赶到了黄介义。 平时没生意，就像钟馗开店，鬼都不上门。今天生意好了，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。 啊，恭喜恭喜！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。 哎，别忙别忙， 哎，快点，我是又饿又累，让我进去吧。 不行不行啊！ 哎，开店里要和气，和气生财嘛。 和气？你是什么人呢？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。 嗯，啊，是读书人， 那你的琴剑书箱呢？ 在船上。 船呢？ 找不到了，要不我也不住店了。 住店？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。 这怎么讲？ 我问你，吃饭 给饭钱， 住店 给店钱， 你就拿来吧。 哎，当然要给。好，此刻没有，我的钱都在船上。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。 哎，真是势利小人，岂有此理。哎，天知将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困乏其身。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，何况我乔西。 乔西正在无计奈何，忽见店门口停着皇室母女的两乘轿子，轿旁发出这如雷鼾声的正是兰姆斯的家丁。 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轿中委屈一夜呢？有道是君子随遇而安，屈躬而枕之，乐在其中。 乔西坐在轿子里，说着也呼呼入睡了。三更刚过，四更未到，皇室母女就急忙起床启程赶路。可怜母女俩这一夜哪曾合眼？老家人黄奕搀扶黄小姐刚要上轿，正遇上探头探脑的兰府管家。黄奕一看事情不好，忙将皇室母女拉回殿中，紧闭殿门。兰府管家发觉皇室母女起早要走，马上来禀告兰姆斯。 公子 啊， 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。 随即带领家丁来到悦来站门前， 还没有抬走。 是哪顶啊？ 就是靠门口那顶。 就是前面那顶吗？ 是，快，大家轻点，千万不要惊动了皇家小姐啊。 家丁们上前抬起轿子就走，兰姆斯骑上马紧紧跟随。一路上兰姆斯又是欢喜又是急，喜的是已将新娘抢到手，急的是劳累一夜却一眼还没看到美貌佳人。 你叫他们把轿子放下。 公子，你要做什么？ 我要看看皇家小姐。 这怎么能看呢？千万不能看呢。 为什么？ 皇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。 嗯， 您要是惊动了她，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。 嗯，对对对对对对。 公子 啊， 我看我们还得下马步行呢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皇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，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，她又是个烈性女子，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， 嗯， 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？ 嗯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有理。下马，你们牵着马远远的跟在后面走。 走了半路，天又遇上倾盆大雨。兰姆斯虽然心急如火，也只得暂且躲在路边破庙避雨。直到这时，轿子里的乔老爷一觉方醒，他掀开轿帘看了看， 不对呀，轿子搬了家了。 乔西刚从轿子里出来，忽听见隔壁有人说话：“ 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，万无一失。” 等雨停了，我们就回府。 我们忙了一夜，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他呢。 你不要去啊！ 我去看看。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，把皇家小姐抢来了，我看都还没看，这叫我心里多难受。 公子，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，您是堂堂公子， 畜生， 是少爷，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？ 嗨，轿子已经抬来了，人也抢来了，还管他什么体统啊？ 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礼节。依小的看，等抬回府里，请上了大媒，名正言顺，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，您又何必急才一时呢？来来来，躺一会儿，养养神。 原来是正室欺人，黑夜抢亲，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了。哎呀，要是把我抬到贼府，见我不是皇家小姐，这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是非之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。快走。走不得，我这一走，那畜生发觉轿中无人，一定要回去追赶。此时天色未明，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，岂不仍要遭殃？走不得。哎，要是把我抬到府中，和我拜堂成亲，岂不成了笑话了？我乔老爷是男子汉，拜堂就拜堂，又能把我怎样？不行，那时一定会给我一顿毒打。能见微不救吗？ 对，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，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。 想到这里，乔西重又进入轿中，放下轿帘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穿上轿内的女装衣裙，蒙上盖头。轿子抬进兰府，刚在厅堂歇下，兰慕斯就嚷着要拜堂成亲。 公子，不行啊，黑夜拜堂，家破人亡。再说，一无媒，二无证，连个客人都没有，怎么能拜堂呢？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 这是人生大事，得挑个良辰吉时。 还要挑时辰的， 否则时辰不对，不是新娘死，就是死新郎。 哎，真麻烦。那么就赶快掌灯，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。 掌灯。 家丁正在掌灯，丫鬟秋菊从后堂赶来。 公子，老夫人有话，轿子抬进后堂。 坏了，老夫人知道了。 公子别着急呀、 啊、不行啊，完了， 老夫人管教再严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， 对对对， 这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你小的看，公子就去对老夫人严明，就这么说。 兰姆斯照着管家的话向母亲说了一遍。 母亲，孩儿如今已经把皇家小姐接来了呀，我们再给她来个明媒正娶，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。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皇家小姐成了亲，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。 母亲，秀英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去向皇家小姐说，我们可以明媒正娶，这也不算亏待她，劝她就嫁给你哥哥吧。 多谢母亲。 这时轿子已抬进后堂，新娘蒙着盖头被搀入蓝小姐的绣房。 皇家小姐，委屈你了，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，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，我们姐妹谈谈好吗？为什么？ 哎，皇家小姐，拿了吧。 嗯，别动。 怎么，他的声音那么粗？ 是啊，哭哑的。 哦， 我去给你倒杯茶喝。 你饿了吧？秋菊，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。 是。 现在屋里没有旁人，你就把头盖揭了吧。你累了，到床上去歇息一下。皇家小姐，这都是我哥哥不好，请你不要怪我。 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？嗯， 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。别躲我呀，说吧。啊， 乔西憋得实在无法，一把拉下盖头。 哎，你叫我说什么呀？ 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，你该当何罪？ 哎呀，小姐，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听我说呀。 慢着，好像见过你。 是啊，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。哦， 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。 哎呀，小姐，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啊。 我一点也不冤枉，是正人君子，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？是正人君子，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？你说。 小姐，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，你听我说呀。 乔西乃讲经过从头说了一遍。 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。 相公舍己救人，真是君子。 事到如今，大家请小姐救我。 妹妹， 不好，你哥哥来了。 妹妹，妹妹，你开门呢？妹妹，开门呢？ 你来干什么？ 我有事啊。 我睡了。 啊，睡了。好，那就算了吧，再说吧。 蓝秀英以为哥哥已走，正开门偷看，兰姆斯趁空钻入房中。 你要干什么？ 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啊。 没有拜过堂，不能看。 为什么不能看呢？她是来跟我成亲的，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。 你这是什么话？ 好妹妹，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。 不能看。 我偏要看。看看有什么要紧的？ 哎呀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呀？ 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？ 哥哥，哎呀， 秋菊，快去禀告老夫人，就说公子不守家规，闯入我的房中胡闹。 是。 哎，你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！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真是。 秋菊，你在门口守着，不许人进来。 是。 秀英转身走进内室，只见乔西正在观看他写的诗稿。 秋菊有佳色，东篱无俗子，西风容易起。哎呀，这是我做的诗啊。 得罪小姐。哦，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格，学生艳福啊。令兄走了。 走了。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。 哪里，相公是舍己救人，我应当相助。 多谢小姐好意。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？ 学生是下口人。 哦，相公高堂呢？ 二老早已去世了。 家中还有何人？ 哎，孑然一身。小姐，我冒创小姐闺房过了一夜，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，学生就此告辞了。 你不能走，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，要是被他们看见，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。 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还是得走，为了小姐的名节，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，小姐不必再担心了。 你不要走。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 相公请稍坐，我去去就来。 秀英来到母亲房中，将详情一五一十告知母亲。 这是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 母亲，病体刚好，不要过于生气。 把你哥哥叫来，我要用家法惩治他。 哎，事到如今，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。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，外面是宾客满堂，这点事情要是传扬出去，天官府的体面何在？我往后还怎么做人？ 母亲，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，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？ 啊， 母亲，女儿一生的名节。 这时候，蓝府大厅里张灯结彩，宾客如云，好不热闹。 哎呦， 老伯， 师兄，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？怎么你我通家之好，从未听说呀？ 这是亲上加亲，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。 哎，对对对，是指腹为婚的。亲亲亲亲亲亲亲， 这么一件大喜事，为何办得如此仓促？ 因为 我家老夫人生病，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，菩萨发了一支签，说是要用大喜来冲，老夫人的病才会好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。 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、 啊。那还用说吗？可真让你给猜着了，她可真是樱桃小口，杨柳腰肢，性情温柔，人才出众、啊。 那这才是郎才女貌，美满姻缘呐、 啊。公子，吉时已到 啊、哦！诸位失陪，失陪，失陪。 吉时已到， 奏乐。 新娘顶着盖头迈班走进大厅， 拜天地， 畜生，你在跟谁拜堂？ 母亲，这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。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。 兰慕斯揭开新娘盖头一看，却是妹妹兰秀英。 母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迎新郎。 乔西簪花挂红，摇摇摆摆地向大厅走来。 是你？ 是我，大舅老爷，又见面了。 你就是撞我马头的那个书呆子？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。 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？ 不是我闯进来的，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。 来人呐，把他捆下来给我送官。 畜生，不得无礼。诸位亲友，今天老身为小女招罪，请诸位喝杯喜酒。 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。 奏乐审理。 是。 老弟啊，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，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。 站立！当心高照，喜气满门，膝下已使多子多孙，拜天地，拜祖宗。 正是，恶公子仗势抢亲，偏落得丢人现眼。乔老爷暴打不平，乔香风替结良缘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电影《乔老爷上轿》的录音剪辑，这里是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，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